黄焖鸡米饭， 嗯， 麻辣烫、 过桥米线， 对，还有这个米 粉酸辣 粉，哎， 对， 等等 凉皮儿 的哈、 嗯， 这些一定都是都有啊。对，还有肉夹馍， 哎，对。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咱们经常见的一些小吃美食哈。 嗯， 其实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以外，还有很多美食，我估计哈，大部分人基本上都已经吃了个遍了。嗯、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好不好？啊，我刚才想到的就是。鸡公包， 嗯 嗯，你知道鸡公包为什么叫鸡公包吗？ 不是叫黄焖鸡米饭吗？ 不对，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黄焖鸡米饭是黄焖鸡米饭、鸡公包是鸡公包，它不是一个东西。 哦，我还真不知道 哎。 但是我告诉你哈，鸡公包，哎，这个我也是刚刚知道的，就是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因为啊，鸡公包是重庆的，对不对？ 嗯，是 重庆人啊，重庆的方言叫公鸡。 公鸡 是鸡公 哦，就是重庆的方言管公鸡叫鸡公， 对 哦， 所以就有了鸡公包这个东西、也是 根据方言来改编的。 对，根据方言改编的，因为这个鸡公包是重庆烧鸡公和重庆干锅鸡在外地进行了杂交变种吧，这样而产生出来的一个东西。但其实它不算是重庆本土的一个美食，重庆本土的是烧鸡公还有干锅鸡。 嗯， 但这个烧鸡公和干锅鸡啊，慢慢的像这个中国的广大这个河山其他的地域进行流传的过程当中，就慢慢的演变成了鸡公包。 嗯， 哎，那鸡公包呢是以浓香滑嫩入味彻底，哎，那味儿真的很彻底、 特别香， 对，这样的一个形式而见长的。口味呢也是可以根据各地去调配的，你看哈，首先辣度不同， 对，微辣的、中辣的、麻辣的， 哎，对，然后还有呢这个南方比较偏甜口吧， 嗯， 那里面就会放糖 哦， 你吃就对，你就会吃到它是甜辣的那种口味。 嗯， 你在北方吧，北方人不是那么喜欢甜，所以你吃到的可能就是辣的一个口味。 嗯， 啊，甚至有的地方会有酸辣的口味。 嗯， 哎，这口味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到后来慢慢的哈，也是融入到了火锅的这个元素在里面。你看咱们吃鸡公包的时候，你肯定还得再加点什么鱼豆腐呀， 嗯，金针菇啊， 哎，小白菜呀，等等， 对，豆皮儿啊， 对，其实像黄焖鸡米饭是一样的道理，你会慢慢的往里面加一些东西，它是小火慢炖而成的， 嗯， 所以叫做煲嘛，你看煲汤，对不对？ 对， 它也是用那个砂锅去进行煲制的。好了，那这个我们先以这个鸡公包为今天节目的 开场 啊。如果你有任何喜欢的这些小吃啊等等，你经常去吃的百吃不厌的，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分享和推荐。 嗯， 你看我曾经也连着三天，哎，我怎么总喜欢连着三天吃同样的东西呢？我曾经也连着三天去吃过马鱼汤麻辣烫，就在我们家楼下。 嗯， 还有这个什么张亮麻辣烫，对不对？ 对， 很多驰名中外的品牌，外可能算不上，但驰名全中国是一定有了。就像节目当中我们反复提到的这个中国几大商业餐饮巨头、沙县小吃， 对， 俗称沙县大酒店、黄焖鸡米饭、兰州拉面、还有这个麻辣烫，这哪儿哪儿都有的哈，满大街都是的，这口味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 嗯， 好啦，那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站上在等着你和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哈街边摊你随处可见的那些小吃都有什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伊能静，《春暖花开》。 春暖花开，面朝大海，一遍一遍听着歌，一遍一遍心也感情了，我们

我留在这地方，明天我和他们一样。我看着你默默地说，哦，不能这样，我想要回到老地方，我想要走在老路上。只是我在这里不跟你，哦，姑娘，我就要回到老地方，我就要走在老路上。我明知我也离不开你，好吗，姑娘，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走在 老路上，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你，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 你，姑娘，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神偷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闲头客栈开门喽！ 欢迎，北京时间17:24，欢迎回到闲头客栈，我是四娘， 我是貂蝉， 问候大家晚高峰快乐哈！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就是街边你经常见的那些小吃。你最喜欢吃什么呢？经常有的时候我们一个人的午饭或者是晚饭哈，都总喜欢去这些小地方来解决一下， 来凑合一下、 比如说这个兰州拉面呐、过桥米线呐、鸡公包呀、黄焖鸡米饭呐、沙县小吃啊等等等等的哈。刚才我们和大家说到了鸡公包，哎，鸡公包的名字有点怪哈，那是因为重庆人说鸡公其实就是公鸡的意思， 对，管公鸡叫鸡公、 哎、因为方言而变过来的。同样的名字有歧义的还有一个小吃，肉夹馍。 肉夹馍，不都叫肉夹馍吗？ 你想啊，肉夹馍是什么意思呀？是肉中间夹着馍 啊，馍夹肉。 对呀、啊、你看按照这个东西来说、难道不应该叫馍夹肉吗？为什么它叫肉夹馍呢？哎，挺奇怪的一件事儿。 对呀、 啊，你知道为什么吗，貂蝉？考，来，貂蝉把手机放下，把百度放下来，来来。 我可能你想啊，这个如果是肉夹馍，就是肉包着馍的话，多贵呀、啊！这多少肉，而且肉也夹不住馍呀。有道理吧？ 是，可是还是不对。 我觉得哈，可能大多数人都这么理解的。 对，不是，是这样，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可是我们这个问题问的不是说为什么不用肉夹着馍，我们问题是这个东西明明是馍夹着肉的，对不对？它为什么还要叫肉夹馍呢？ 肉夹馍比较好说，馍夹肉不好说，有点绕嘴。 你这么说我就没话说了啊！忽然间觉得你说的还挺有道理的。 肉夹馍，馍夹肉，多绕嘴啊！ 其实这个还真不是。肉夹馍这个名字呀来源于哪儿呢？就是说来源于古汉语。你知道中国古代人说话就总是喜欢先说宾语再说主语，比如说我跟你说了一件什么什么什么事儿，或者你跟我说了一件什么什么事儿，都不是说你跟我说什么什么，而是尔约与我什么什么什么。 嗯，对不对？这是咱们古汉语的一个说话习俗。 嗯， 所以肉夹馍也是这样的，它本来呢应该是肉夹鱼馍， 哦， 哎， 然后把这个鱼给省略掉了，变成了肉夹馍。 对，是，哦，我印象当中，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家里还没有，就是肉夹馍还没有流传到我们那个地方去， 嗯， 也不太常见。 嗯， 但是呢，哎，吃了一次就觉得，哎呀，特别好吃，下次还想吃。所以我那个时候特别逗，就是我舅舅每次要去这个出差的一个，也不能说出差吧，就是办事儿哈，办事儿的一个地方呢，就经过那么一家肉夹馍店。所以每次只要我舅舅去那边办事儿呢，都会给我和我哥哥一人带一个肉夹馍回来。 嗯，真好吃啊。 对啊，特别好吃。但是从小就一直纳闷儿，当时我们全家还讨论过，为什么叫肉夹馍，不应该是馍夹肉吗？ 嗯， 一直没讨论出什么结果。然后但是这个事儿就直接就忘掉了，忘到脑袋后面去了。忽然之间咱们要聊这个话题，我就又想起来了，为什么叫肉夹馍呢？哎，去搜搜看，其实是肉夹鱼馍。那肉夹馍呢，也是非常地道的，算是西北美食了。 嗯， 吃肉夹馍就离不开什么呀？ 汤 油啊，对，有 汤，对吧？ 对对对，羊肉汤， 肉夹馍就愿意喝一碗羊杂汤， 对， 不是羊 汤，或者说是这个油泼面， 哦， 凉皮儿之类的， 哎，对， 算是陕西的美食嘛。 嗯， 现在也有很多，你看味加凉皮儿，对吧？ 一般都是点一碗麻酱凉皮儿，然后点一个这个 肉 夹 馍， 肉 夹 馍， 对，还有很多，你像这个，陕西当地的一些连锁的企业， 嗯， 比如说西少爷， 嗯， 哎，还有这个陕十三等等的，都是。叫什么？一进门就古色古香的。 嗯， 我记得我之前去过一家店的名字叫做陕十三，陕西的陕，十三的那个十三，陕十三， 嗯， 挺拗口的哈。店面门口就摆着两个兵马俑，哎呦，那架势挺唬人的。但是哈，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老远的，你听它的店名有陕字儿，门口又摆俩兵马俑，你一看你就知道里面是吃肉夹馍、吃油泼面的地儿。所以说这也是餐饮的一个特色。好啦，那肉夹馍为什么叫肉夹馍呢？我们刚才也解释过 了，解释完 了。对，你有没有什么，当然了，名字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它为什么流传到了大江南北呢？ 嗯， 还是因为它好吃啊。 对呀， 好吃、实惠、方便。 嗯，对， 很多这个白领买个肉夹馍边走边吃， 对，有时候 对 上班来不及吃早餐，买一个肉夹馍，一边吃，然后再买一个豆浆或者奶的话， 对， 其实也是挺好的。 包括地铁口， 嗯， 几乎每一个地铁口边上总有那么几个小摊位，卖的是什么呢？煎饼果子， 对，卷饼， 哎，手抓饼， 嗯， 烤冷面， 对， 肉夹馍， 是， 永远都是这么几个小摊哈。当然还有什么烤面筋啊等等的。哎呀，其实说到这儿我口水都有点流出来了。一会儿下班一定得去尝尝哈，多搞点小吃吃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好啦，仙特客栈，我们来听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继续来聊你身边的那些美食。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端午三天哪里去？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端午纵情日邀你来体验亲手包粽子，更有晋阳独家特产雄安白洋淀生态鸭蛋赠送。8379-0100，泾阳路廊垡路口北。

渗透客栈， 渗透客栈， 渗透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仙头客栈开门喽！ 半夜三更还在讲电话，你没有勇气说出那句话，相信未来你也有计划，左等右等只差一个说法。挂掉了电话，拨乱了头发，我们的世界已没有时差，防备已放假，幸福在挣扎，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的中意他，没有害怕每次约会，心中总会有火花，梦见一幅画，有我和他，微笑的我半天说不出我爱他，喜欢他的安静不多话，现在却怪他怎么那么傻。挂掉了电话，拨乱了头发，我们的世界已没有时差，防备已放假，幸福在挣扎，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的中意他，没有害怕每次约会，心中总会有火花，梦见你不化， 梁咏琪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滴滴答滴中意他》。 对， 哎，这个“中意”呢，就是 喜欢， 粤语“喜欢”的意思。你像节目开播之前，我和貂蝉还在那说这个粤语呢，比如说粤语“我中意你呀”，就是我喜 欢 你呀。 哎 这个语言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东西，就像今天我们讨论的这几样吃的一样。 嗯，是 鸡公包明明是小公鸡做的，为什么不叫公鸡包而叫鸡公包呢？ 嗯， 肉夹馍明明是馍夹的肉，它为什么不 叫 馍夹肉而叫肉夹馍呢？啊，除了这个还有啊，过桥米线为什么要叫过桥米线呢？ 对啊，为什么叫过桥？那个米线就是米线，没有什么可说的。 对啊， 为什么叫过桥呢？ 干嘛？为什么不叫比如说什么过 河？ 哎，对啊，等等，为什么要叫过桥米线呢？ 对啊， 这过桥米线啊，还有一个传说，听我细细的给大家道来哈。过桥米线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相传清朝时，在滇南蒙自市城外呢，有一个湖心小岛。 嗯， 一个秀才到岛上读书，秀才贤惠勤劳的娘子呢，就经常弄了他爱吃的米线送去给他当饭啊。 嗯， 但是等出了门到了岛上的时候呢，米线就已经不热了，凉了。 嗯， 后来一次呀，偶然送鸡汤的时候，秀才娘子就发现，哎， 在积摊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油，那个油好像像一个隔热层，像一个锅盖儿一样，把这个热量散发这个途径就给阻断了，可以让汤保持温度。就在想，如果把这个佐料和米线等吃的时候再放到汤里面， 嗯， 哎，那个时候是不是能够保温，而且味道会不会更好一点呢？于是他就试了一下哈，先把这个肥鸡、筒子骨等等的煮好清汤，上面就附上了厚厚的一层鸡油， 嗯， 米线呢先在家烫好，不少配料呢也是切得薄薄的。等到了他这个相公哈到了岛上之后呢，用滚油把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哈唰唰唰全部倒到这个鸡汤里面， 嗯， 那这样就成了一碗米线了， 嗯， 香滑爽口啊！ 哎呦， 这个办法一经传开，人们就纷纷的去进行效仿。 嗯， 后来呢，因为就是说要到这个岛上要经过一座桥嘛，对吧？ 嗯。 于是就有了这么一个说法，说叫过桥米线，意思呢就是说过了桥之后这个米线还没凉，哎， 嗯， 我还能吃，所以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说法， 过桥米线， 哎，过桥米线，过桥米线就是这么来的， 嗯， 所以说我觉得关于吃这方面哈，中华的文化也真的是博大精深啊。从小咱们看那个动画片， 嗯， 中华小当家，你还记得吗？ 嗯， 有各种黑暗料理，做个菜就感觉好像做的惊天动地，这个河水倒灌，这个还有那个叫什么惊天动地的那种做个菜啊，那其实有很多演绎夸张的手法在里面。我们联想到现实的生活当中呢，虽然没有那么的夸张，但其实你细细的去品味，真的是博大精深 、嗯，真的，这个吃的文化，哎呦真是说不完。 对啊，你看 道不完，啊，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已经和大家说了三种了，你看过桥米线、肉夹馍、 鸡 公煲，你从来有想过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吗？ 嗯，没有 就是 想过好不好吃的问题了。 首先汉语就很博大精深了， 嗯， 其次中华的这个吃文化、吃的传统也 很 博大精深，这两者相结合起来，我觉得就会碰撞出很多很多奇妙的火花来， 升华了， 对，特别好玩。好了，其实关于过桥米线呢，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说法，就是说它为什么叫过桥米线， 嗯， 我们刚才给大家解释的呢也是比较大众认为比较靠谱的一种说法。 嗯， 那如果说关于其他的一些来历的话，您可以自行的去百度一下哈，去查查看，感兴趣的呢也可以看看能不能去实地的走访一下哈， 嗯， 采访一下，看看它为什么到底叫过桥米线。好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聊的是你身边的那些美味， 嗯， 小食，小吃，大排档里经常吃的。一说大排档我就想起来了， 嗯， 为什么要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这哪个电影里的来着忘记了哈。好了，开个玩笑，我们先来请小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吃的， 嗯，不要走开。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

一转眼又不见。大天边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爱恋，今生无处安放，冥冥中 呼吸爱的空气。 神偷客栈， 神偷客栈， 神偷客栈， 神偷客栈， 神偷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 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北京时间17:5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先头客栈，我是四娘， 我是貂蝉。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聊了很多小吃的哈，其实说这个小吃我又想到了，就名比较奇葩的哈，我又想到了一个东西，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叫法。我曾经在山东潍坊上过学，那个地方呢这个叫法叫朝天锅。哎，我考考貂蝉， 朝天锅， 单说朝天锅这三个字，你能不能想起这是个什么东西？ 朝天锅、 这是什么？ 给我第一印象是火锅。 嗯，不对，小吃， 小 传统的地道的小吃， 朝天锅。哎，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 Okay, 咱们的节目当中还说过这个东西，很像。 是什么？是什么地方的？ 潍坊的。 潍坊的。潍坊的。 对，潍坊。 潍坊的。 嗯。 哦，我还真不知道哎。 有点类似于春饼。 哦。 饼卷着，但是它这个卷吧，不是说卷的像，因为春饼咱们是炒菜呀、什么的会拿到这个饼里面去卷哈、它这个朝天锅卷的是什么？比如说猪耳朵呀，鸡胗啊，切成条啊等等，全部是肉荤类的，而且全部是基本上是内脏之类的，肚啊、牛肚啊之类的，全是卷的肉。 哦、 对，然后其实这个朝天锅呢和很多其他的地方的特色就很相似了，比如说你看哈，北京的锅烧饼， 是 西安的葫芦头， 葫芦头， 对、 哎、 你不知道叫什么了，其实性质也差不多， 哎，其实、这个、 就是杂碎烩饼。 听这四娘一说，感觉中国这个食文化呀， 太博大精深了， 每个地区就是叫法不一样，但很多地方都大，就是大同小异，但叫法就不一样。 对，其实说白了这几个地方呀，这些东西都可以两个，一杂碎，二饼，其实就是杂碎烩饼，就差不多的东西，但是每个地方叫法都不一样。西安就叫葫芦头，你知道为什么叫葫芦头吗？因为它这个杂碎烩饼里面会有这个白肠，就是猪大肠，因为猪大肠的油脂较厚，形状像葫芦，所以呢就起了个名叫葫芦头。长沙的这个杂碎烩饼也应该说是杂碎汤加辣椒吧。你知道叫什么吗？ 叫什么？ 叫火宫殿。 哎呀， 水火的火，宫殿的 宫殿。 对，叫火宫殿。 特别呀。 就很真的是非常异曲同工的中华饮食文化吧，太博大精深了。就像为什么说舌尖上的中国能够忽然之间那么火， 对， 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食文化。自古以来都说民以食为天，人是铁，饭是钢，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啊，如果你要说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的食文化来排名的话，中国敢说第二，没几个国家敢说第一。 确实。 是吧？ 对。 好了，那今天的先头客栈我们也是和大家聊了这么多博大精深的这个小吃的文化、 是。 那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 想要推荐给我们， 对，都可以来先头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哈。互动的地址呢就是先头客栈，神仙的先，偷摸吃喝的偷，客栈的客栈。同时如果您正开了一家小店，也可以来我们的先头客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当然你要做好准备。 做好被貂蝉磨刀架脖子上的准备，一定要给我们听众带来很大的优惠福利哈，都可以。那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找仙偷酒的大掌柜，电话是139-1011-3033。好了，今天的仙偷客栈就到这里啦，明天再见， 拜拜。 笑话都好陌生，面对面问候如何都不诚恳，早知道话题不是关于我的，何必呢？那